惊喜，人家夫妻门中好是常有理，你不能光听女儿她一面的理，也瞒过过他们是非你，但是不瞒不有罪，纵然是有罪也敢不理，况且说你的江山谁帮你，少不得我家父子定是个罪，那你定不干别离看，你应当将三个老姓翁为分的江山，东征西杀南征北战，费尽了心血年代沧桑不容易，你教教我吧，你快养家去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 好，听众朋友，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小俊廷演唱的他的代表作《打金枝》，我们刚才呢听到的是小派的一出非常有名的代表作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再给听众换一换口味，我们给听众朋友啊播放一段魏荣元魏派的代表作《朱痕迹》。可以说魏荣元发展了评剧的花脸这个行当。 魏荣元在这个评剧《秦香莲》的演唱中，首先呢把评剧花脸的唱腔系统化啊，同时呢他又排演了一些新戏，比如包公陪情和夺印等。在这出戏中呢，他的唱腔呢可以说已经完整的形成了评剧花脸的风格。 好，下面呢我们请听众朋友来欣赏啊魏荣元演唱的一出也是他的代表作《朱痕迹》。 对，这出戏非常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。 望分台望不见慈母的面，哭一声去世的娘再不能够少年丧，梦娘叫唤，教子有方，梦一般，都只为黄龙灯。儿媳叔父去从军到台边关，两军阵雨黄龙把元帅追赶，儿一箭射死了黄龙扫平狼烟，儿在两军阵我立了旗鼓圣上恩典，风孩儿平息以后威震的边关，是指望祭祖回家母子们相见，正来了那凤冠下配娘穿，随之娘喊儿成龙已是梦幻，而我锦衣归母亲灵堂黄泉，娘已死而我辜负了此心一片，而我怎么能够忘老娘起以往的娇艳，娘叫儿

左手端着一个小茶碗，在那右手拿着一本书，他目不转睛的把书看，端端正正倒也呀，真是又白又嫩，两大傲弯眉，大大两个眼珠，这个人的相貌啊，长了一个好，稀罕死个人咧，叫他可活了活的爱死你。吕布二次突出，真叫人越看越爱把他看，看似个人啊，却怎么奴看他，那怎么看不见奴啊？若不然我进房去与他说上几句话。我倒退了好几步，回头来叫了一声堂倌马师傅，我说堂倌啊， 来了， 你看那前边的人多，又吵又闹，小闹的那位客爷怎么能够读书啊？ 依着您呢， 依着我说，将客爷请至到了咱那好客所啊，到那里读书倒也雅如主妇一样的归房去。 客爷用

而且呢，白玉霜在演出《秦香莲》的时候，可以说投入了她全部的感情。我记得她的一个琴师在写一篇文章中曾经说啊，就是说每次她跟白玉霜在舞台上合作这出《秦香莲》的时候，她都能看到小白玉霜在一边演唱《秦香莲》的唱腔，一边眼里含着眼泪。 小白玉霜呢，可以说她的解放后的代表作最高峰，也就是这出《秦香莲》。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白玉霜演唱的《秦香莲》的选段。

好办，何必为此犯愁容？你不必为难，我愿从你。两全其美，你往西来，我往东。 再请听《秦香莲》当中的《闯宫》。